我最痛苦的抉择。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，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。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，像泪水流。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。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。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 去哭泣，听你细诉了他的